然后精神为什么要到晚上精神都不错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时间调在下午和晚上这样，因为通常晚上如果上课比较短的话，你比较觉得说好像快要上完了，那个肾上腺素才会涌出来，哦，有点像要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哦。那如果说你晚上到现在开始上课，如果你还觉得还有三个小时在后面，那那个感觉就很差哦，就很差。那赶这个精神考是不错的事情哦。我记得之前上过一班，在台中，我在台中开的。他们晚上这个时间呢，大概已经十几层层了，连我都想睡觉。我呢在台上都想睡觉，那就很糟糕哦，那个气氛就比较，所以要有一些小技巧，让他们能够恢复精神。比方说，连几个人上来说说话啊，什么的，哦，那就很刺激了哦。像传麦克风的游戏啊，等等啊。有一次遇到一个，他比较就是可能。这个比较害羞哦，害羞到可能就是更小更醒皮啊，然后就是反正之后就用有一点点小尴尬，不过之后大家都喜欢，这样效果也达到了，好吧？那刚刚我们是看到有关于行政执行的，我看到讲义的14页哦，行政执行的分类，我们先把这个部分讲完了，那大概之后的一些问题呢都比较简单一点。那什么这个行政执行分类看起来分类呢，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但是因为呢，在我们的行政执行法里面有一个东西呢，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讲到过的这个即时强制的问题。我一直讲说即时强制哦，它是一个这一个我们说第四章以下这种即时强制呢，我们说它不应该放在行政执行法里面，因为行政执行法里面呢有一种，其实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即时强制，但是跟我们第四章以下讲到这种即时强制呢可能不太一样。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好，之后我们再讲这个分类的一个问题。好，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过一个典型的行为不行为义务的一个即时强制的一个阶段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有一个下命处分。好，我想这个多画几次哦，大概大家都会非常记得非常熟了哦。下命处分哦，进一步呢到告诫哦。当然我们有讲过了，告诫跟下命处分有时候会合而为一哦。那再来呢是执行方法的确定哦，我们就简称方法确定。当然，这方法呢，指的是执行方法，以及哦，随着执行方法的实施，好，方法的实施，好，那这几个步骤呢，本来应该是要一一的去加以完成，好，一一加以完成。那上次上堂课我一直强调一点呢，说行政执行它贵在这个不是贵，它贵在迅速，但是行政执行法呢不是贵在迅速，所以我们设了很多的这个车主呢，好，把他们把它这个很快的速度把它阻断，好，把它阻断。那这里我们先讲所谓的即时强制的概念，我们先抛开我们第四章以下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即时强制，我们先讲在行政执行法上面的真正的即时强制是什么样的状况。好，它大概来讲这个样子，就是说呢，在一般的状况，一般的这个案件底下，我们都先透过下命处分，然后呢，由这下命处分做了一个执行名义，那进入到这三个阶段哦，是一个多阶段多层次的构造。但有些特殊的状况，什么样特殊的状况？就是所谓的情况非常急迫的情形哦。什么叫情况？情况非常急迫。比方说呢，今天这个是一个拆除处分，好哦，是个拆除处分。那平常呢，可能这个建筑物呢，并没有这个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哦，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拆，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哦，我们命他拆，然后一步一步来，哦，但是有些情况底下，可能这个楼已经是危楼了，你再不去拆它呢，可能就会直接倒下来，影响到旁边周遭邻居的这个安全。哦，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不可能期待，哦，这个当事人呢，哦，就是或者行政机关呢，哦，再照这些步骤呢一一去进行。所以呢，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会省略掉一些执行的步骤。怎么样省略执行的步骤呢？哦，简单讲这个样子，这个部分呢可能会略掉，哦，略掉一个下命处分，可能下命处分都不做。再来呢，告诫文绉绉的哦也不做，哦，再来呢，方法确定也不做，直接进入到什么执行方法的实施的阶段。所以你看到只看到惯手直接把这个房子拆掉了，把房子拆掉了。我们之后也会提到另外一个案例，哦，比方说呢，油罐车上在路上呢走一走，突然翻掉，哦，翻覆了。翻覆了之后怎么办啊？赶快去把那油抢一抢，那油很贵，对不对？赶快去把，但不是啊，你要清掉，你要把它清掉。那这时候你如果还要先命他呢，哦，命这个驾驶，命这个公司呢要清除，然后再告诫，然后这个方法确定，方法实施啊，那还不如呢找一群那个贪小便宜的人去把它收一收，比较快一点，哦，所以不可能这样做。那这时候你可能就直接叫一个人就把它清掉了，哦，直接找一个人把它清掉，或行政机关呢自己就把它清掉。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忽略掉什么？ 会省略掉下面处分的阶段，会省略掉执行的告诫的阶段，也会省略掉所谓的方法确定的阶段。那这个省略的一个情形，为什么我们可以省略这些东西？我们有讲过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确保人权的。那你把它省略掉之后，人权保障怎么办？所以呢，你要省略掉它，一定要有一个正当性的基础。这正当基础在哪里呢？就叫做所谓的情况急迫。好，情况急迫。在情况急迫的情形呢，你可以省略掉这些步骤。好，这叫做及时强制。哦，这个就叫做及时强制。哦，我先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先不要管哦这个36条以下这些第四章所谓的及时强制，在行政法这个行政执行法里面呢，真正的及时强制呢，其实是这种状况，我们讲及时强制。好，其实非常简单呢、啊。哦，而且有些书呢，你看老半天会看不懂他在写什么。那这边呢，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我们要去做区分的话，我们先加注一个东西，让大家之后看的不写都更方便。这叫做执行方法简化的及时强制。好，执行方法简化。好，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整个执行方法的部分呢学得很完全，但是我想这个大家应该看一目了然嘛。好，本来要经过这四个步骤的，只剩下一个步骤而已。好，只剩下一个步骤而已。这叫做什么？执行方法简化的及时强制，就是这么的简单。好，就这么的简单。那但是呢，哦，这个像这样的及时强制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啊，这边有个下面处分，对不对？好，那下面处分，那其实这下面处分彰显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哦，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当事人呢还是有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呢违反的，好、哦、违反的。所以在这个结构底下，我们可以稍微补充两个东西，好、哦，大家可能会更清楚。这边为什么会有个下面处分？好、哦，为什么会有个下面处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一个法律依据，好、哦，一个法律依据。好、哦，依照这个法律依据呢，所以怎么样做成这个下面处分？那这个法律依据呢，可能课予给人民的是一个，之后我们会讲到是一个责任，好、哦，是一个责任，好、哦，一个抽象的责任，好、哦，这个或许有些人可能会现在还没办法理解，好、哦，我说行政法上面呢，有一种叫抽象的责任，什么叫抽象的责任？其实也没那么抽象，好、哦，就是说呢，今天比方说法规范，好、哦，一个建筑法的规定你说呢，哎，你有这个拆除违章建筑的义务，好了，好、哦，或者你的建筑物呢都要申请建造。这就是一个公法上的一个所谓的行政法上的法规所课予的责任，哦，这是抽象的，因为它还没有具体化，哦，还没有具体化。那一旦呢变成行政处分，哦，变成一个下面这个处分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具体的义务，哦，具体的义务。哦，所以我通常我们在这个当然是翻译的问题啦，有时候。这个跟民法上、跟刑法上会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像在刑法上，你讲到责任的部分，就已经作为一个层次，就已经非常的个别性的东西。跟在我们的公法上，这个所谓的责任，哦，其实是讲的是一个法规范所赋予的，哦，一个抽象性的责任，哦，一个抽象性的责任。那这边呢，我们所讲到的是这个具体的义务呢，我们通常用义务来表示。那在德文字里面呢，一个是 Fair， 一个 B 开头的 Fair 或者 D 开头，那另外这个是 P 开头的，好、哦，那当然在德文字里面是很好去做区分的、啊、哈、哦。但是如果你跟民法的概念呢，哈、哦，相比较的话，这个责任，哦、我们先讲这个责任呢，跟民法上那个责任呢不太一样。民法上的责任呢是这个字，哦，是，但这个听听就好，是这个字。但是呢，哦，这是民法上那个责任。那我们的行政法上那个责任呢是，哦，这个。长的一个字，反正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哦，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哦，所以那时候在我就有年在大陆呢，在浙江大学呢，就是报告一个题目，就是跟这个行政法上的责任，哦，有关系，哦，这个责任和义务有关系。那时候呢，这个就有教授问说呢，哎，那民法上的责任跟你这边所讲的责任，为什么不能够画上等号，用同样的理论去处理？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这个是牛头不对马嘴嘛，因为这两个字是完全不一样。虽然中文都是一样，但是呢，在德文字里面是完全是两回事，是两回事。那这个字呢，如果大家现在看不清楚或者是不懂没关系，反正在我们的行政方法那个讲义里面，这个字还会出现。那这两个呢，都是翻中文翻的都叫责任，都叫责任，但是 其实它的含义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那我们只要先记住我们在行政法上的一个代表，就是说这个责任呢，哦，是个抽象的责任，哦，是个抽象的责任。那这个义务呢，则是一个具体的义务，哦，就是经过一个行政处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就是法规范规范你规定你说呢，你要拆除一个房屋，哦，那只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规定，对每个人都有效，哦，一个广泛的规定。但如果说我今天已经命令说，哦，某甲你有一个要拆除你某一个房屋的义务，那这时候呢就已经具体化成是一个什么义务了，哦，义务了。那这边要强调一点，只是说呢，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即时强制哦，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其实是一个以义务违反为前提的即时强制。好，有没有？可以看到当事人他已经违反了一个义务，本来要给他给下面处分，对不对？那结果你还是不做，所以呢，你还是有违反义务作为前提的，哦，作为前提的。那这种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叫做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哦，即时强制。好，这是我们先做的这样子一个理解，哦，这样子的理解。那对照一下我们36条以下这个即时强制呢，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的话，我们看到一下这个行政执行法第36条的规定，或者是我们直接就这个翻到讲义的后半段，我们直接看到，好，看到这个讲义的第86页，好，第86页，好，这个即时强制，好，这36条以下的即时强制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要件是什么？好，它的要件呢，这边落了列了两个，一个是为了阻止犯罪有害的发生，或避免急迫的危险。那有及时处置的必要，哦，及时处置的必要，等于说呢，在看到一个急迫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个急迫处置的一个必要性。那这时候呢，我们用36条以下这个即时强制。那36条以下这种即时强制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在86页这里啊，底下整个后半都这个在即时强制标题后面呢，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括号，写说呢，是现行行政执行法上的即时强制。那这个即时强制哦，其实它呢没有像我们黑板上这个有一个义务的违反作为前提，只要行政机关看到一个危险在这边，哦，比方说有人要去自杀了，他把他拉住，这也是即时强制。那你能说这个自杀的人违反了他什么样的公法上义务吗？哦，或许有些国家可能会认为自杀是一种犯罪，在宗教上呢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但是呢问题在我们的刑法上，在我们的行政法上面似乎看不到一个处罚自杀的条文，对不对？哦，但是呢这个当你跳下去之后，如果你弄把人家的别人的那个保护变成凶宅，哦，那可能会有另外的跟你的这个家属带一些困扰。哦，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那个有一位刑法的教授，哦，非常资深的一位教授，哦，那个反正也台大教授了，哦，那很资深，也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情，就他的一个女儿呢，因为得忧郁症，哦，得忧郁症，就从家里面这个跳下来，哦，跳下来之后就正好就死在那个人家的别的就是楼下住户的阳台上啊，哦，那这个教授当然伤心啊，因为女儿自杀了嘛。但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样？因为那个二楼的，就是那个苦主哦，那个住户呢，就去告这个教授说啊，啊，这个你的女儿啊，因为跳到这边来，所以造成我这个房子变凶宅，然后我不敢住，也没有人敢住，也没有人敢买，哦，这部分的损失呢，你要赔偿给我，哦，这样子。那说除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其实你说自杀，你有什么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吗？似乎是没有，哦，似乎是没有的。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这个这样的一个即时强制，他其实不问你有什么，不问你有没有什么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义务的违反，其实根本就不问。那这种即时强制呢，就是我们36页，就是把我们36条以下，就是我们讲86页以下这种即时强制啊，它其实，在我们的警察职权行使法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规定。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为了维系公共安全、为了维系治安的一种警察的什么？警察的一种临时的处置手段。他根本就不问说啊，你有没有什么违反义务等等？我只要看到危险的，我就把它排除掉，以确保整个公共利益的一个安定，就这么简单而已。那跟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情形完全不同。所以呢，我这边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讲到即时强制的时候，其他分成两种意义啊，即时强制。好，分成两种意义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一种呢，哦，是这个依照，哦，这样写好，这样讲清楚。哦，说呢，不以义务违反为前提的即时强制。这是一种情形。 重疾强制呢，就是我们行政执行法第36条以下的其实强制，36条以下。另外一种即时强制呢，它其实是什么？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当然，有些人会问说，那到底这个底下这个部分的依据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就是说，那你哪个条文做这样的一个规定？做这样的规定。那其实呢，这个在这个解释上面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就是说，在情况急迫的时候呢，当然可以去省略这些步骤。那这些步骤呢，事实上当然是法定。就是说，有些法律是规定这样子。但是呢，问题是在整个所谓情况急迫的情形底下，你确实可以省略的。是省略的。那这是虽然说我们条文呢，并没有一个非常那么清楚那么明确的规定。不过解释上面，从我们这个寄售的母国德国来讲呢，都是这样的，也是有这样子的一套做法。只是我们在寄售行政执行法的时候，并没有很明显的就是把这套呢寄售在我们的法规范里面不过其实上面来讲是存在于这种所谓的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而且实务上呢也一直在运作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理解上，当我们看到即时强制的时候，这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东西不同性格的东西。一个是呢，依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呢，它是依附在什么？依附在一个执行程序里面，它只是一种描述而已，描述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呢，执行这种所谓的不以义务违反为前提的即时强制呢，是另外一种根本就不管有没有义务这个违反作为前提，反正我就是发动一定的这个执行方法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那这时候呢，回过头去我们看一下这边在讲义的第14页我们说行政执行的分类。为什么我们这边会特别先讲到这一点，再看行政执行的分类呢？我们先看行政执行的分类的这个标准一这比较简单我们就分成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还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那分类标准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讲义的15页和16页这里，所以在15页这边，我们先看到一种叫三分法三分法的这个行政执行，这是一个比较传统，也是比较忽略掉我们黑板上所讲到这个内容的一种学说啦他认为说呢，我们的行政执行呢就可以大把它分成金钱、行为不行为，还有即时强制这三种类型。等于说呢，他也把36条以下的即时强制呢，当作是一种什么？当作是一种行政执行的一种类型。好一种类型，但是呢，我们看到讲义的16页这里这个行政执行呢，就比较趋近我们黑板上所讲的。我们看到最底下这个无义务为前提的即时强制呢，就是36条以下这种强制执行，用的虚线来表示的它其实是一个等于说有点是外挂的东西啦它其实本质上来讲，它不应该属于我们行政执行的内涵之一。好，那分别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它是没有即时强制。那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呢，其实金钱给付义务，你要说你有什么情况急迫，你说呢，如果行政机关不征收到这笔钱的话，国库立刻就要倒闭，然后呢，国家就要灭亡，这情形呢，可能不太容易想象。所以呢，在我们的金钱给付义务执行这一块，我们是说呢，它没有即时强制的，没有即时强制的，就是不能够去简化你的执行方法，那再来呢，是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这个部分呢，其实就会有一个即时强制的可能，因为呢。就像我们黑板上这边所讲到的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整个公共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无义务为前提的即时强制呢，它是36条以下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这个无即时强制最后就等于说这个指向这边的这个即时强制呢，它其实是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的意思所以真的理解上来讲，其实是以16页这个图呢是比较正确的是比较正确的。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一头雾水，说为什么要分这些东西呢？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先看到几个图我们当然先看到113页这个图，我们今天下午呢已经有看过这个部分只是我们今天再延伸一下去看。我们看到这个图的这个罗马数字三，罗马数字三正正好就是我们黑板上所讲的情形。罗马数字一呢，我们对照一下，它有一个什么记录处分，有一个告诫，然后有这个执行令，这个等于说有个执行方法的确定，还有执行方法的实施，这个非常等于说按部就班的这样子的一个步骤，按部就班这样子的步骤。那 对照一下我们的罗马数字三，好，罗马数字三这个部分，其实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它省略了什么？它省略了一个什么就是处分，也省略了告诫，也省略了什么执行方法的确定，好，然后直接进入到什么执行方法的实施，好，执行方法的实施。所以我们看到的外显部分就是只有执行方法的实施而已。好，那这第三个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请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基于情况急迫的原因呢，所做的一个即时强制，好，即时强制，好，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哦，这种即时强制的一个类型。那另外我们再看到一个题目哦，直接看到我们的这个历届试题里面呢，好，看到第102页，好的第九题，好的第九题，好，虽然说目前来讲我们的行政执行刚刚学而已，不过这个题目呢，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他说啊，有一个汽车驾驶人某甲呢，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关于汽车停车的规定，停放所驾驶的车辆之后呢就离去了。因为该车辆呢严重妨碍道路交通，所以呢执行交通勤务的警察某乙就依照道交条例的第56条规定呢，将该违规停放的车辆呢移至到所谓的适当的处所。那请你附理由呢回答一下的问题，问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呢，这个好，我们就先略过去，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学到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看到第二个问题。那等下第一个问题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第二个他说呢，乙所采取的这个移置措施啊，性质上是属于这个乙相对人原有义务存在而不履行或违反违发动前提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还是属于行政上的即时强制方法。好，这里哦，前面这个就是说相对人原有义务存在而不履行或违反违发动前提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这个这么长串的字哦，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黑板上这边所看到的，不以这个所谓的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哦，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说呢，它是不是也还是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只是呢简化了它的执行方法，这样一个即时强制。那后面这个行政上的即时强制方法呢，指的是什么？指的还是36条以下这种的即时强制？好，所以这个问题呢，他直接问说呢，那警察呢，这时候啊，直接把这个违规的车辆呢移至到适当的处所，到底是哪一种？好，到底是哪一种？这个即时强，这个强制执行的一个方法。好，那这部分就问你，好，就问你，那到底是哪一种呢？好，到底是哪一种呢？这时候我们看回到这个题目里面来看，会看到说这汽车驾驶人某甲是违反什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关于汽车停车的一个规定，停放所驾驶的车辆之后离去。好，所以这时候呢，他有违反规定。哦，他有违反规定。换句话说呢，这时候他有违反公法上的义务，有。哦，第一个呢，相关的规定课予他一个抽象的责任，说你不能够乱停车，好，不能够乱停车。那其实呢，这个义务呢，虽然说没有经过具体化，但是呢，他也课予什么？课予这个人，他其实你已经违反了一个什么？违反了一个公法上的义务，因为你不能够乱停车，但你先乱停，好，先乱停了。那这时候呢，他会不会是一个单纯的36条这种即时强制？会不会是这种不以义务违反为前提的即时强制？不会，因为这时候你已经违反义务了，那已经违反义务了。那这时候你既然我们可以看到哦，这时候你已经有一个义务违反，所以本来呢，照一般的模式应该是这个样子。一般的模式应该是说呢，你先有一个下命处分哦，命他呢把车开走哦，命他把车开走。那再来呢，他不开走，你要告诫哦，告诉说你再不开走，我把你拖走喽哦。然后再来是方法确定哦，我要找个拖吊车来，最后呢找拖吊车把他拖掉到这个保管厂去，好，叫做移置保管。那但是问题是呢，今天因为它已经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底下题目的说明说呢，是严重妨碍道路交通，哦，严重的妨碍道路交通。这严重妨碍道路交通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情况急迫的意思。你再不移走呢，轻则呢这个交通呢打劫，重则呢可能就发生车祸，哦，而且车祸可能一发生下来的话，可能伤亡都不会算太轻微。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呢就省略掉什么，而且你也不在里面嘛，好，所以我们就省略掉了这个下命处分的阶段、告诫的阶段、方法确定的阶段，直接进入到方法的实施阶段，好，直接进入到方法实施的阶段。所以这时候这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说呢你不懂哦这中间的区分，你可能呢会连这个题目在问什么你都不知道，哦，你都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在讲所谓的行政执行的分类的时候，基本上呢，我们会主要还是以金钱给付义务、行为不行为义务的给付呢，当作是一个最核心的两种执行的一种图，这个标，这个跟以这个标的的不同啊，我来做这两个区分。那36条以下的即时强制呢，是不以义务违反为前提的，是为了确保公安的哦，这部分我们独立出来。 那至于说在执行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时候呢，有时候遇到情况急迫的情形，我们呢让行政机关可以省略掉一些执行步骤，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执行办法简化的强制。哦，我们用这样的理解，也许就知道说这个在这部分的争议在哪里。哦，那有些书呢会绕来绕去，哦，你可能会被大家带到迷路。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以这个比较清晰的方式呢帮大家去呈现出来。哦，希望大家应该。相信大家应该这样能够理解。所以行政执行的分类上呢，我们就主要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到底怎么去理解36条以下这种集结强制，你到底对集结强制这四个字你的想法是什么。好，那大概就是我们黑板上所呈现的这个部分。好，那你考试也考出来，所以这部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注意。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讲义的21页，我们先把总则的部分先做一个这个鸟瞰，之后我们再进入到分则的部分会比较清楚。好，21页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执行的时效。好，行政执行的时效。那行政执行的时效呢，它依照我们的行政这个执行法第7条的规定，第7条的规定，那这个我们说行政处分呢，自处分裁定确定之日起或其他依法令的负有义务，经通知限期履行之文书所定期间届满之日起呢，那5年内未经执行者不再执行，那其5年期间届满前呢已经开始执行者，那能得这个继续执行，能继续执行。那再来说，自5年期间届满之日起逾5年尚未执行终结者呢，就不得再执行。不得再执行。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先讲就是说公法上的一个时效，公法上的时效大概来讲是5年啦，5年好像是一个原则上，我们搭配这个等于说这个对照一下我们的行政这个行政程序法131条的规定，好像都是5年，好像都是5年。那这里我们在执行的部分也是5年，基本上我们就是以5年，说呢你这个执行你拿到确定之后呢，你必须要在5年之内要执行，5年之内要执行。但如果你在5年之内已经执行的话呢，是可以再继续执行的，就算超过5年还是可以继续执行。那这个超过的部分呢，后面有讲说这个届满之日起又逾5年尚未执行者呢，就不能够再执行。那这里其实它主要强调的还是一个法定性，一个法定性。其实我们整个这样加起来加总的话，最长什么可以5+5嘛，可以几乎有10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呢，你这个一个执行啊，拖了10年都还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这时候呢，我们不让你执行呢，可能也不能够怪这个法律的规定。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时效的部分的一个规定。时效的部分，时效部分，就行政执行这一块，在考试上面它的重要性稍微比较低一点，比较没有在考。不过你在实务上也是常常被拿来做主张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们稍微要注意的。好，那底下这边呢，如果行政执行法第7条的期间呢，是一个消灭时效还是所谓的处置期间这时候就有些人提出一些争议了。他说，对于金钱给付的义务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呢，均为请求权行使之效果，而请求权之行使期间呢，是消灭时效的期间，而非处置期间。那对照民事的强制执行人，那强制执行本来也没有时效的规定，那因为请求权时效属于实际法规定的这个事项，那时效期间的长短呢，是依照其请求权发生的这个法律关系呢为断。这部分呢，就是去对照一下我们的行政的这个嘛民事强制执行的部分，重要性比较没那么高，看看就可以了。那22页以下呢，是有关于行政执行的开始以及行政执行的这个终止。那当然呢，因为行政执行它也是行政程序的一环，既然是行政程序呢，它的职权性就比较高，职权性就比较高，所以它不管它是该开始或终止呢，原则上都是依照职权，都行政机关依职权做开启或终止的。只是说呢，在有些情况底下，我们看到讲义22页这里有3种状况，有3种这个行政执行终止的情形，包含像什么呢？包含像义务呢，如果已经全部履行或执行完毕，比方说你这个要科你2400块，那结果后来他执行完了，或者你已经缴纳了，或者说行政处分经过裁定经撤销或变更确定者，这个作为 所谓的执行应有的行政处分呢，如果自己本身的自身难保发生变动，或者是义务的履行呢，经过证明为不可能者，在实务上发生过，像有一个块土地呢，它本来是堆满了垃圾，堆满了垃圾，结果呢，我们下面处分就给他，就是说呢，一定要在一定的期间之内呢，把这垃圾都清完，就后来呢发生九一大地震，然后这个整个地呢就不见，就是崩掉了，在山上就崩掉了，崩掉之后呢，你怎么样就再去清这个垃圾，老天已经帮你清掉，所以呢就不用再清了，不用再清了。那这个是这个三种这个宗旨的情况，想应该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那这边当然呢，就说在第八条的规定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端倪的，就是说呢，有关于行政执行，它原则上什么是不停止执行的，是不停止执行的，例外的话你才能够依照第八条的规定呢去申请停止执行。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23页和24页，依照我们的诉愿法，就是三条以及116条的规定呢，其实如果你去看它，分别看93条第一项和这个116条的第一项规定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执行也好，我们的这个各种也好，就是说我们行政处分的效力等等，其实呢都不会因为什么，不会因为所谓的提起争讼，或者是说呢其他的这个理由呢而停止。换句话说，我们的行政执行就，或者是我们的行政处分啊，一旦做成之后，就像坦克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谁都挡不了它。原则上谁都挡不了它。当然有些意外的状况可以把它挡住，像我们在讲义的23页这里呢，我们是先提到这个，其实应该等到行政争讼再讲会更清楚。不过我们先等于说帮大家做个预习啊。我们看这底下这个争点，说呢，诉愿法第93条第三项规定，受理诉愿机关呢或原处分原行政处分的机关，得就原行政处分的停止执行。那行政诉讼法第116条第三项又规定，在行政诉讼起诉前呢，行政法院也能够依申请呢来裁定停止原处分或决定的执行。那两者的关系为何？换句话说呢，从我们的诉愿法跟行政诉讼法这两个条文来看，虽然说原则上我们的争讼不会停止执行，就像我们如果比方说他给你一个拆除处分，那这时候呢你去对这拆除处分你提一个行政诉讼，提诉愿提行政诉讼，原则上来讲都不会停止执行。但如果说你依照我们的诉愿法93条的规定，或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116条的规定，都会怎么样？都有可能呢，会把这个行政执行的停止下来，停止下来。那这是比较例外的状况。那这时候我们这个问题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那既然呢，你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停止执行，你又可以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那这时候呢，你到底是怎么样？是两个都可以申请，可以同时申请，还是说呢，有一定的顺序？有一定的顺序。那底下这个高等行政法院的这个见解呢，我们就不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了，那其实大家可以自行参照这个黑体字的部分，它原则上大意就是说呢，如果你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就向行政机关申请，就不要跑来法院，不然的话你浪费司法资源，就这个意思。那其实法条有没有做这样的规定？其实没有，其实没有这样的限制。理论上人民呢，你要同时申请两个，你要呢先法院再行政机关，或先行政机关再法院，其实的都没有什么限制。不过呢，从我们目前这个实务见解来看呢，似乎是比较倾向于说呢，你先行政，然后再跑来司法。那底下我们在24页这个争点说，没有提起诉愿之前呢，所以说这个受处分或这个人或利害关系人呢，可不可以向行政法院来申请停止原处分的执行？这跟我们刚刚这个问题有点像，有点像，你可不可以自己跑到法院来？它最后的一个结果是，这个不需要，这个是才否定说，才否定这个等于说比较。这个采取否定说的见解，认为说你就不应该跑到法院来，你应该能够向行政机关请，就跟行政机关请，不要什么事情呢都跑来找我的法院，这样子。所以这是两个孪生兄弟啊，这也是我们目前呢实务上的一个主流见解。不过学理上面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停止执行这个的一个认定呢，似乎是非常不满的他认为说法条没有这样的规定，这就很像我们这个在上堂课我们讲到过呢，有关于一个经过行政法院判决确定的行政处分，那到底呢算不算是一个这个可以再去做撤销废止，或者是可以再去所谓的程序重开的一个行政处分？那这时候实务跟学说有不同的意见。那同样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歧见很大，歧见很大，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解决。那25页以下呢，也是有歧见，这个部分是有关于行政执行的救济，不过这个部分呢已经慢慢的开始有解决了，等于说实务呢跟学说的一个见解就逐渐的去一致，去一致。 那紧跟执行的救济，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就基本上它有一个意义，有一个意义，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九条的规定，有意义程序。那整个我们行政这个执行的流程过程当中呢，这个意义呢是意义，这个意义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考试的时候，你就要去区分什么，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行政执行的阶段，是不是行政执行的阶段。如果它是一个行政执行的阶段呢，你就要给它什么，给它意义，等于说它就有这个，等于说如果它要救济的话，就是意义，它的就业途径。如果你说，哎，当事人如何提起救济？如果这时候你就直接写说他可以提诉愿行政诉讼，那你就已经错了，就已经错了，因为你就忽略了第九条有一个异议的规定，所以有时候呢，题目会做些手脚，会故意呢把这个基础处分的阶段跟执行阶段弄得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现在讲解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讲执行，但是呢，在题目里面不见得看得出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相关的案例。那救济的部分我们先讲完。那我们看到行政执行法第九条在讲义的25页这边，我们列出来，他说呢，义务人呢或利害关系人对于执行命令、执行方法应遵守的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势，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呢，向执行机关呢来声明异议，来声明异议。他说前项的声明异议呢，执行机关认为有理由者，就应该要停止执行，并且撤销或更正以为之执行行为，认为无理由者，应该在10天之内加具意见，送直接上级机关呢于30日内决定。换句话说，他决定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有限制，因为执行的过程是非常快的，是非常快的。那这个如果你这个时间上稍微拖到一下的话，可能整个执行程序就已经进行完毕了。所以这时候呢，他是说你要异议的时候呢，你要先向这个执行机关来声明，就是比方说这个 A 机关来做这个行政执行的，你就要跟 A 机关来声明异议。那 A 机关看到之后，他在10天之内，他如果他认为有理由的话呢，他就直接停止了；如果认为无理由的话，他10天之内要往上送。那这个上级机关呢，必须在30天之内呢要决定，要做个决定，说到底你的异议呢有没有理由，有没有理由。那这个就是第九条，接下去看，他说行政执行呢，这也很重要。除了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应声明异议而停止执行。换句话说，你就算你提了声明异议，还是可以继续执行，还是可以继续执行。所以就为什么他刚刚在前一项呢，要限制10天、30天？那原因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说他有一个限，有一个等于说有一个这时间上的一个限制，以免说呢，到时候你拖了时间，拖了一个月之后，那整个执行程序都已经终结了，或者行政机关就故意拖到它终结。那最后一项说呢，但执行机关因必要情形呢，得以职权或申请来停止执行，来停止这个整个执行，就是行政机关自己本身，依申请或职权来做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异议的主体，可以看到是义务人啊，或利害关系人。那异议的标的呢，我们看到讲的25页，它包含了执行的命令，执行的命令，比方说呢，像命这个债务人呢，义务人呢，报告他的财产状况，这样子的一个命令，你可以提异议。好，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命令呢，我们看到讲的26页的第二段，和所谓的行政命令是不一样，它还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那讲得更精确一点呢，它就是一个执行处分的性质。那什么叫执行处分呢？执行处分简单来讲就是执行阶段的行政处分，它还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大家之后再看到，像我们上一堂课讲到所谓的解散命令，有没有？所以呢，叫命令这两个字的不见得一定是行政命令，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有可能只是一个行政处分而已，只是一个具体的行政处分。那除了执行命令你可以声明不服之外，声明异议之外呢，像这个执行程序，执行程序好像告诫的部分，那你也可以去这个声明异议。那还有执行的方法，执行的方法，比方说呢，像这个文林院的这个住户呢，如果觉得说这执行方法有问题，为什么请怪手来拆，为什么怎么样，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你也可以去声明异议。那还有其他利益侵害的行为，换句话说呢，整个包山包海啦，整个包山包海。那这些所谓的执行命令，执行程序，就执行命令比较没有问题，它是行政处分的性质。那其他像执行方法啊、执行程序啊，或者是其他利益侵害的行为，有些是行政处分，有些不是行政处分。不过不管它是不是行政处分呢，起码它都可以异议啦，都可以异议。像这个告诫呢，我们可以讲它也是一个行政处分，也是一个执行处分，是执行处分。那其他的像一些物理力，比方说怪手把这个房子直接拆掉，那这时候呢，可能就不是一个行政处分，那还是可以去异议，还是可以异议。换句话说，第九条的规定它是一个这个概括式的，概括式的，只要你是执行阶段，执行命令、执行方法或执行程序，你都可以什么 或甚至其他还有什么其他利益侵害的行为等等，你都可以去声明异议，好，都可以去声明异议。好，那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执行的程序，执行程序我们刚刚已经看过，看过。那重点在于说我们的讲义27页这里，就是说那到底异议的一个结果，异议的效果怎么样，以及呢讲义的28页，这边我们看到对异议决定如果不服的时候怎么去救济，怎么去救济，能不能救济的问题。那27页这里呢，这括号我是想写4的部分，我想从刚刚我们的条文的内容就已经很清楚了，大概要怎么做，怎么做。那这个你的这个声明等于说这个执行机关应该要几天之内怎么做，那你上一机关应该几天之内做成决定等等，我想就比较简单。那真正呢比较重要的会在讲你的28页的括号5这里，对于执行对异议决定呢不服的时候你怎么救济，你怎么救济。刚刚我们看到讲义这个行政执行法第9条规定的时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的这个简单，它只跟你讲说你可以异议，但它并没有讲说呢你异议完之后如果还是不服，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往上打，可不可以打诉愿，可不可以打行政诉讼，那这部分它都没有提到。所以在过去在实务界呢和学术界就为了这个东西吵翻天，一讲到行政执行法一定都吵这一条，一定吵这一条。那实务界的见解怎么样？实务界认为说呢，既然他没有讲，对不对？那从其实当时有一个立法，有一个行政执行法第9条的立法，当初呢行政院法草案送到立法院的时候，本来有一段文字，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第9条，对不对？它最后一项呢它还多了最后一项，这最后一项的文字是什么？就是说呢对于这个异议决定呢，当事人呢不能够再声明不服，不得再声明不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那但是呢后来立法委员，你说立法委员虽然说平常看起来就是袅袅的混混的，然后呢都很讨厌，不过呢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也是发挥作用。像这个后面这个限制人民诉讼权，这个等于说这段文字呢说你不能够再声明不服的文字就被立委拿掉了，立委觉得说你这个行政院呢乱搞，把它拿掉，把它拿掉。那像这个这样的情底下，本来应该是怎么样？本来应该是很没有争议的，对不对？本来应该是说，既然你本来要限制人民可以去救济，后来这个条文被拿掉了，这一项被拿掉了，那理论上应该就回归到什么？回归到说呢，就是可以让人民继续打诉愿行政诉讼的状态。不过呢，实务界很厉害，有一种功力叫硬凹啦，硬凹是很厉害。他说啊，这个虽然说这条被拿掉，但是立法委员呢，他其实不是为了让人民可以救济，他是为了什么？因为他说为了。不要让条文看起来太笨，因为说呢这个自明之理嘛就不用写的啦，一加一等于二就不用写的啦，所以呢他既然拿掉就把说是自明之理，自不代言，无待规定，本应如此，所以呢实务界呢就从行政机关到行政法院的坑窝一气啦，就说呢你有关于异议决定不服呢你就不能够再救济，就不能够再救济。那学说的见解则是从宪法第16条关于人民请愿诉愿诉讼的权利出发，认为说呢既然它是一个行政执行行为，那这个执行行为呢我们回过头去我们想想今天下午所讲的行政执行对人民而言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侵害，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侵害。那这个更深一层的侵害呢，其实我们要理解的是说如果连下面处分都可以救济的，那为什么我们的执行，这种对人民的权利侵害更严重的一个执行不能够由法院来加以审查，这个是有失事理之品啊，有失事理之品。那学者的见解认为说呢，既然我们16条保障人民的诉讼权，那你为什么要无端去加以限制，而且法条规定也没有真的去限制，所以呢两边呢就为了这些事情呢等于说互相倾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学说见解，虽然说目前已经定一尊，但是这个争议呢还是有它的重要性。我们看到讲义的28页，说到底呢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到底对于异议决定如果你已经不服了，不服这个所谓的这个异议决定，那这时候人民可不可以继续救济？一说是否定说，这是过去的实务见解，实务从行政机关直到行政法院一贯的见解。一个呢是行政效率的确保，这其实行政效率就是指什么？执行效率，认为说呢你异议啊，还可以打行政诉讼哦，这很麻烦的，我还去应诉啊等等，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应诉对行政机关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尤其是这些公务员平常养尊处优，那要他到法院去在那边坐着被法官骂，被对方的律师电了，是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些呢其实你找一个人去开庭了一早上就没了， 就没了。那他的业务等等要怎么来做，其实都有问题。所以他们说，行政效率要确保，那贵在迅速，所以呢，你不应该一再因为你的这个救济而陷于不确定的状态。好，这是第一个行政效率的确保。再来呢是。这个也是一个歪理，说行政执行行为呢，一律都是事实行为，这是过去实务的见解。不过这个见解是一个非常这个大错特错的见解。他说呢，行政执行行为所有都是事实行为，既然都是事实行为，就不需要救济。这个犯有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第一个，执行行为不见得都是事实行为，像我们讲的告诫就不是事实行为，告诫它就是一个行政，就是一个执行处分。好，第二个错在哪里呢？错在于说事实行为就不能救济吗？哦，事实行为我们还是可以。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八条的规啊，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我们去怎么去提起一个一般且不知诉，请求行政机关要做或不要做。好，所以呢，这个第二个理由呢是大错特错哦。说那第三个理由呢是二十九页这里哦，立法过程的观察，在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哦，本来第九条的草案当中呢有一个依人对异议决定不得再声明不符哦这样子的一个文字，不过呢这个文字呢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被删除掉了。那实务就说啊，这是治民之理哦，不带立法明文哦，因为写起来呢就觉得太明，就太没水准哦，所以把它拿掉。但不过呢，我们看到肯定说呢，正好我们可以做个对照啊、哦。第二九页是肯定说，他也从立法过程先去观察，他认为呢，其实把这个文字删掉哦，立法委员的一个立法院他的一个这个用意非常明显哦。他说在恶毒的时候被删掉。用意呢，就是希望人民呢还是可以去得到救济的机会，哦，这还是一个正确的解读。我想在座各位会解读成行政机关这样子的应该不多了，应该不多了。那三十页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行是人民诉讼权的确保，这是一个核心，哦，是核心。那括号三呢是行政执行呢，它是贵在迅速，哦，但是行政执行法呢，这不是贵在迅速，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还要从它的目的。解释来观察，其实从第九条的立法目的为什么要异议了，这个也蛮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行政执行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设计异议的程序。我们可以想见呢，如果我们今天让行政执行的一个阶段它的救济呢完全依照我们的通常救济途径要诉冤要行政诉讼，那这时候我们就失去一个什么这个等于说当机立断的机会。如果我们异议的话呢，因为异议它是一个比较简便的程序，那如果行政机关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它的这个执行有问题，它立刻可以停下来，它不需要什么，不需要等到诉冤跟行政诉讼，因为诉冤行政诉讼毕竟是一个外部审查，它的程序、它的时间呢、它的费用等等呢，都会就劳力时间费用来讲，都会比起你自己行政机关自我去检讨还要来得高。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再印证一下，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行政处分的撤销跟行政处分的废止，其实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呢，它也是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行政作为呢有瑕疵，我们要矫治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两套东西在，一套是行政机关我自己来做，哦，自己来做，另外一套呢是由司法机关来命令我做。那这里呢，其实在执行阶段也是一样，哦，我们说呢，这个设计第九条的一个目的就是在什么？在于说呢，我希望哦，行政机关这里呢也可以自我了断，也可以自己呢做成一个最有效率的决定，哦，不需要等到法院这边呢再来发动，哦，所以这里这个第九条的规定，它有一个意义就在于说，让人民可以迅速的获得救济，绝对不是在抹煞人民诉讼的一个机会。那这两说呢就争执不下，哦，争执不下。那过去呢都一直说是以实务见解，他认为说呢是不需要这个给人民进一步提起诉愿跟行政诉讼的机会，哦，那当时哦大概在几年前吧，那时候每次。跟只要是办这个行政执行法研讨会，一定会有人吵架，哦，一定会有人吵架。然后呢，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学者就站起来讲说，啊，这个哦，真的是违反人权啊，违反人权。那怎么你会立出这样，怎么会做这样的解释呢？哦，法条没有这样规定啊，我就把行政机关痛骂一顿。那行政机关的那个小姐哦，也蛮厉害的，我蛮佩服她的。她站起来就是说啊，哎呀，那个某某大教授啊，把我们骂得这么惨哦。不敢当啊，但是呢，每次叫你来开会，你都不来开啊！哇，哦，现在在这边讲这些也没什么用吧？哦，就是垫回去一个小女生，哦，好厉害！我看了说，哇，那小辣椒一个，哦，很强。那个学者当然就是也拿他们也没怎么整，反正后来就是讲，然后最后学者只是恨恨的就讲说呢，我等着看看谁气场啊，我就跟你赌，这个之后一定会照我的话去做，就后来呢果然就照学者的话去做了，所以跟学者赌的话也是小心一点啊。那个反正小女生那个表现我是还蛮敬佩的，就是你叫你来开会嘛，那白话来讲就是说叫你来开会里面。 就不开，然后在那边靠杯有什么用？只是这样啊。那我觉得还蛮痛快的。虽然说我不是很赞同他的见解，但是我觉得他这样讲话，我觉得蛮厉害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招学起来了。但后来呢？哦，这食物鉴也的确是从善如流哦。那听说是这样背景哦，那后面的故事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当时呢，在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呢，哦，有一个很资深的前辈啦，哦，很资深的一个高层前辈啦，哦，他是这个日本法背景的，然后他认为说就不能够救济啦，哦，他就是坚持这一点。那但是其实其他的法官呢，并没有做这样的坚持，所以等到他退隐之后呢，好像就这个97年，我看到31页这里，最高行政法院就做了一个97年12月份的一个决议，非常重要的一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呢，就我们就直接看到中间一样黑体字的部分就好。他说啊，这个说这个规定哦，当然这个我们只是截录，我们说这个规定呢，它其实是并没有禁止哦，这个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呢，于声明异议而未获救济后，向法院声明不服的一个明文规定，自不得呢以该条规定呢作为限制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诉讼权的法律依据。因此呢，在法律明定行政执行行为之特别的司法救济途径这个程序之前呢，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如不服该直接上级主管机关所为之异议决定者，仍得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好，那至于何种执行行为可以提何种诉讼的这个部分呢，是依照执行行为的性质和他的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个案来认定。他具有行政处分的性质者，应该要依法践行所谓的诉愿程序。好，这是这个决议的一个见解哦。那后面这些部分讨论就请大家自行参照。所以呢，依照目前的这个实务见解呢，他大概可以这么做。当我们看到一个执行行为，当然这执行行为是一个泛称，它可能包含了执行命令，可能包含了执行程序，可能包含了执行方法，可能包含了一些对人民权利有所侵害的一些情势，我们呢就这个把它化约成是一个执行的，我们看它用，就看它法条的用语，这个执行行为。好，这种执行行为它分成很多种，那执行行为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先区分成，哦，这个行政处分，哦，另外一个呢，它可能就基本上是事实行为，哦，事实行为，哦，执行行为里面说你有这个，哦，事实行为，或者是就说执行权，你说你有着行政契约在里面，有行政命令在里面呢，可能几率不太大，我们说可能是事实行为，哦，或者是这个未定型化的行为，哦，未定型化行为，这两个。如果是行政处分，哦，就行政处分的话，那通常我们在执行阶段的行政处分，我们跟大家讲过，我通常会叫它行政处分，我叫它什么？叫它执行处分，哦，执行处分。哦，执行处分。对于执行处分呢，好，那如果我们要救济，好，我们要救济，当然呢是要先什么一样，好，都是异议，先异议，异议之后呢，再诉愿，还有行政诉讼，好，行政诉讼。这是关于行政处分的部分。那对于事实行为呢，对于事实行为，对于事实行为的部分一样也是要经过异议。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对于事实行为或者是什么未定型化的行为，那未定化行为当然就是一些像这个观念通知，然后我们把它写清楚，可能有些人怕有些人看不懂未定型化行为，这之后我们还会讲到，我们就比方说呢，像这个观念通知，通常未定型化的行为呢，哦，指的就是有意思表示的，哦，有一个应该说是有一个那个观念，哦，有一个主观的一个意思的，哦，那但是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我们叫未定型化的行政行为。那这种未定型化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呢，其实你可以用什么？可以用一般起步之诉的方式，哦，所以呢，这部分也是一提一样，哦，之后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的话，就提行政诉讼，哦，行政诉讼。那类型可能会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哦，那基本上，如果是行政处分的话呢，哦，你要提起的当然就是一个撤销诉讼或课与义务诉讼，哦， 这两个。那如果呢是这种事实行为或未定性化行为的话呢，当然主要会集中在一般给付之数，好，一般给付之数，好，这是这两种就不同的救济模式，好，救济模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终究哦，就是都要异议啦，好，都要异议，不管是行政处分或非行政处分，都有个异议呢在前面，好，都有个异议在前面，好，所以只要执行行为你有所不服，你就是提什么？提异议，好，提异议，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好，那。这也就是我们97年的一个决议里面所讲的。当然，这个决议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好，一个小小的问题在哪里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看到，如果是行政处分，哈，有先经过什么异议、诉愿跟行政诉讼，哦，要提起诉愿。那其实呢，要不要提起诉愿，在学理上面是有争论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异议，又有诉愿。会不会觉得一件事情好像行政自我审查的时间呢、啊、太长了一点吧？哦，太长了一点吧。讲白话一点呢，人民要进入到行政诉讼还真难啊，还要经过两个时间。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这个程序的部分哈、哦，就是在这个进入行政诉讼前的这些程序呢，并不是越多越好。我们讲到省级，对不对？说哦，三级三审，我说三级三审会比二级二审好吗？不一定。哦，不一定。说五级五审会比三级三审好吗？真的也不一定。哦，不一定。那省级都已经，我说都是法院的省级呢，多个省级一点都不见得有利的。那你行政的部分多几个层级，对人民真的也不见得有利。哦，真的也不见得有利。尤其是呢，你多了一个程序，就多了一个程序的风险。哦，这个期间的风险。哦，因为你就讲简单一点，异议可能记得时间，但是你到了诉愿这个部分，你忘了时间。那这期间风险都是谁来承担？都是人民来承担。好，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呢，其实这个不应该在诉愿哈，而等于说应该异议完之后就可以提行政诉讼。好，不过呢，我们就目前的一个决议似乎是采取说呢，还是得要经过诉愿哦，还是得经过诉愿哦，这是我们在这里我所看到的这个决议也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讲义的34页，就是底下有个括号6，括号六，它就是在讲这个部分，就是在讲说呢，这个对异议决定，如果你就记的话，那这异议决定的性质呢，是一个诉愿的现行程序呢，还是取代诉愿程序，还是相当于诉愿程序？那目前呢，我们的一个这个实务见解里面呢，采取一个所谓34页这个阿拉伯数字一，所谓的诉愿的一个先行程序说，诉愿的先行程序说，那这样好不好？这样都就当对不对或好不好？那当然呢是人之之见，人之之见。不过呢，不是全然的好是确定的，好，并不是就不是对人的权利是100%好的一件事情。不过比起以前呢，完全不能够救济，已经算是跨了一大步，已经跨了一大步。是有关于行政执行的救济。我们这边呢，就直接先看到这个讲义的100页好了，100页的第六题。第六最底下的第六题，说啊，甲呢，将其所有的一块农地啊，提供给这个非法的业者呢，弃置事业的废弃物，并且收取费用，那主管机关获报之后，就派员呢前往调查，就发现呢，在弃置在甲地的这个废弃物呢，含有高量的一个这个重金属溶剂，并且已经开始逐渐的腐蚀到土中了。有污染土地以及地下水之余哦，就发函通知某甲呢，哦，这个函呢，请大家先圈起来。发函通知某甲呢，应该要赶快把废弃物清除，好，好，那甲迟未处理，主管机关就再发函，这个再发函你把它圈起来给某甲，表示呢某甲如果在2周之内呢没有清除，将委托民间公司呢代为清除，并由甲负担相关的这个费用。后来呢，这个甲接获通知之后呢，就把这个土地呢赶快经蚕脱壳托给他的儿子某乙，并且告知主管机关说啊，这个地已经跟我没关系了，就不要执行。不过主管机关呢没有被骗，就又函命，这第三个函命某甲呢缴纳预估的这个执行费用，并委托并公司呢进行清除。这一部分有一些事我们要讲到后面，可能大家比较会理解的。不过呢，我先借由这个案例呢，让大家先熟悉一下哦，这个有关于执行的意义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请大家画，只能说画了三个函，对不对？先第一个函是要讲要清除废弃物，第二个函是说你再不清的话，我就把你怎么样。第三个函是要你缴纳这个预估的这个清除费用，有三个函。第一个函呢，就是一个基础处分，一个下民处分，并他清除的下民处分。 第二个函呢，我们应该大家应该有些人应该可以理解这是什么，在一定时间之内不做就会有什么后果。所以第二个函呢，这个再八函啊，原再八函，这个再八函呢，就是一个告诫。哦，就是一个告诫，好、哦、告诫。那第三个函就是一个执行处分，好、哦，还是也是一样，就跟告诫一样，都是执行处分的性质。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不服，你要救济，因为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要采取什么样的行政救济途径？这个时候呢，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说呢，第二个函和第三个函是在执行阶段，哦，就立刻就露出马脚，哦，如果呢，你就直接写说，哦，我们就跟第二个函、第三个函，我们都提起诉愿跟行政诉讼。就完了，哦，就完了。因为第二个函、第三个函，不管你要对哪一个函，你要提起救济，哦，第一个函的话是下面处分，你要书面行政诉讼是你的事情。但如果说呢是第二个函或第三个函，那很抱歉，这个地方呢，你可能必须要怎么样？你可能必须就是要先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九条的规定呢，先提出异议。好，那这一题呢，我们就先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看这三个函，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哦，没有特别去注意，可能就会上当。哦，可能就会上当，尤其是第二个函和第三个函。那第二个函特别明显，哦，就是说，哎，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处分而已，哦，就是一个处分而已。甚至有些人会把它写成是一个重复处分的第二次裁决，哦，那就更离谱了，哦，更离谱。因为之前看过人家答这个问题啊，就说第二个函呢是一个这个第二次裁决，哦，第三个函呢又是个第三次裁决，哦，真的很厉害，哦，真的是就是想象力还蛮丰富的，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哦。那这个就是跟你讲说呢，当在考执行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搞清楚这是什么样的阶段，哦，比方说像美国牛肉，我们之前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哦，美国牛肉，那你让它进口，哦，让它进口，那比方说呢，我先命你下架，哦，是一个怎么是一个下命处分。但是我命你下架，你不下架，结果呢，我就告诫说，你再不下架的话，我就要到你的店里面把它下架，并且把它销毁。那这个函呢，后面这个函哦，就是一个什么告诫，就变成是一个执行处分。所以你对如果对后面这个函不服，你要先怎么样？先提异议，然后先提异议。哦，这是在我们行政执行里面一个最特别的地方，那也是在考试的时候最容易呢这个产生陷阱，然后呢不知不觉呢就陷进去的一个地方哦，这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好，那。回到我们讲义的第35页、36页哦，这部分，那36页这个图呢，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了。这个在目前的考试上面还不至于考到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就请大家参考，有时间我们再去看。那第37页这里呢，是有关于行政执行与国家赔偿哦，与国家赔偿的问题。那行政执行跟国家赔偿呢，哦，说这个其实就算没有行政执行法第十条有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同样的呢，还是一样，这个如果执行的这个措施等等造成你的损害，还是可以跟他请求这个损害赔偿哦，国家赔偿的哦。像比方说呢，在这个文理院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主张说，哎，我的笔电啊，哦，都被弄坏了啊，哦，怎么样？如果真的属实，哦，真的是属实的，那也可以证明说呢，这个行政机关的确是有故意过失做这件事情，那也是一样会有国家赔偿的问题。好，会有比较非常的问题，这是37页这里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好，那进一步我们进入到38页以下有关于行政执行的各论。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有关于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好，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好，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先回到讲义的第1页，先看一下哦。第一页的图呢，我们只稍微看过而已。那以现在我们这个对行政执行的理解呢，可以再看得懂。更深一层的哦，我们看到行政执行、强制执行程序呢，有分成两个层，这等于说两个它的标的呢，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哦，金钱给付的像税捐啊，哦，像罚锾啊，哦，这些执行。另外一个是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那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我们刚刚强调过，它没有强制的可能。哦，因为呢，这个实在是无法去想象说呢，国家没有算这笔罚款呢，就会怎么样？哦，好像不会哦，所以这部分不会有即时强制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够省略掉你的这些执行方法等等。那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呢，其实就是强制征收。我们知道强调我们的行政强制执行这个强制执行法的规定，强制征收或者是依附拘留，哦，这个部分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稍微忽略，那比较重要的呢，当然是强制征收。那强制征收呢，就是依照我们的强制执行法规定，哦，强制执行法规定。那如果是行为不行为义务的一个执行呢，我们就分成一个一般的行政执行和即时强制。那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即时强制呢，就是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啊，哦，就是本来应该是什么叫一般的行政执行，就是有 这个执行方法的这个告诫啊，执行方法确定啊，执行方法实施啊，这个很漂亮、很标准、很漂亮的这个层次，就是一般的行政常常执行。那其实强制呢，就是直接什么就执行啊，就直接就执行了。这部分就是一个执行方法简化，后面这个图就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啊。那不管是一般行政强制或者是即时强制呢，它都有我们可以看到间接强制和直接强制这样的区分哦。这个我们稍后一点再讲，好，稍后一点再讲。那我们现在主要先看到的是上面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看得出来，它绝大部分呢是跟着我们的强制执行法而来的。好，好，欢迎回到我们讲义的38页哦。那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呢，那我们要主要知道说哪些东西是属于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那这些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呢，包含什么？包含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税，哦，税就是一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罚款也是。那这里呢，它的一个种类可能更多，包含什么？包含像代金，好，哦，代金，好，哦，代金，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哦，什么叫代金呢？好，哦，代金就是像上次我们讲到有关于一个原住民，我让他出去，哦，出去这个游学，那你不回来之后，给你科代金。这个代金呢，就是你不履行一定公法上的义务，哦，那我呢，科你一笔钱。这个不是罚，这不是处罚你，只是透过心理上的一个强制跟压迫，希望呢你赶快把钱这个就赶快把义务履行完，哦，履行完，哦，这个罚款代金，还有代履行的费用，哦，其他公法上的应给付金钱的义务。所以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它的种类非常的多，只要是要付钱的，哦，就算在里面，哦，那只是这里呢可能跟税有关的，可能大家有些比较不熟悉的，像这个滞纳金啊、滞报费啊、利息、滞报金、代报金及短估金，都是跟税有关的。因为你税如果没有缴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衍生的费用啊。这部分的详细的部分，我们就先不用去论究，没有关系，不影响到我们的理解。好，那39页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也又是一个重复的问题，一个重复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下午其实已经看过了，就是说啊，这个执行呢，是不是包含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那目前我们讲说呢，是不包括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的。那底下呢，我们又把这个重复列了一次哦，这个有关于100年的哦，这一个最高行政那高等行政法院的座谈会的一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呢，当然它是采取比较这个有利于行政机关的见解啊，是认为说呢，行政机关可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啊，去把这个相关的不当得利呢要回来，好，要回来。不过大家如果直接去看到我们41页这边呢，啊，底下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至653号的判决哦，以及呢，哦，往一直往后看到43页、44页这边，我们说这个讲到的这几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啊，都可以知道说呢，其实最高行政法院并不赞成，哦，并不赞成行政机关可以直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来要这个不当得利，哦，所以呢，从而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所讲的公法上的金钱给付的一个这个义务的执行呢，通常也不包含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这个不当得利的部分，哦，不当得利的部分。那只是我们当然跟大家讲过，在实务上面乱七八糟了。好，就是说你真的要去送硬送的话呢，他有时候会帮你执行，好，有时候也真的会帮你执行。那另外呢，就是说呢，100年的这个座谈会的决议，哦，这高等行政法院座谈会的决议，会不会某程度上慢慢的影响到最高行政法院的见解？哦，这也是在未定之天，哦，在未定之天也可能。只是我们要先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至少就目前为止，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大多数的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多数的学说见解，都认为应该要让这个行政机关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诉来要回他的公法上不当得利，而不应该呢直接由他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并且呢去执行这个行政处分，哦，来要回这个不当得利，这是目前的主流见解。但是呢，高等行政法院这样一个见解会不会逐渐，哦，影响到最高行政法院，从而呢变更现在的实务见解？哦，其实这个不知道，哦，这是可以值得密切观察。只是我们现在知道说，比较晚近的，哦，最近的一个，哦，高等行政法院的见解，跟最高行政法院历来的见解是有一些不一样，哦，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这部分就请大家先注意，哦，所以呢，这边所谓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哦，基本上是就目前为止呢，仍然是不包含有关于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哦，这是我们现在现阶段所要注意的。哦，虽然说我已经看过好多案子，都不是照这样子做，哦，不过呢是实在面的问题，哦，大家先不用去管它。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 这个执行机关的部分，是讲义的44页执行机关的部分。那执行机关的部分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四条的规定，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就不再赘述。那金钱给付义务的一个执行要件，这比较简单，包含第44页最底下一定有一个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名义。这执行名义呢，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45页括号阿拉伯数字一，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也可能呢是这个法院呢就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呢，所谓的判决假扣押或假处分的这个裁定，或者是呢依照程序法148条规定跟行政契约有关的这个部分，以及呢这个括号4的部分，这个行政法院做成命债务人的一定给付的一个判决的时候，这部分是比较都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理解的。那比较有争议的是说呢，依法令是不是可以作为执行名义啦？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看到就是这个行政执行法第11条一个规定，第11条，它是规定什么呢？它规定说这个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第11条之外呢，大家似乎也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行政执行法它的第27条，第27条，看11条是什么？义务人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点怎么样，可以去执行。那第27条呢，也有一个像类似的一个头啊，这个头都很像。而且他怎么说？他说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点怎么样怎么样。那这里呢，当然底下有一个小小的说明，不过我们主要要讲的是说呢，第11条这边所讲到的依法令可以去执行的，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立法上的错误，立法上的错误。为什么呢？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这个讲到这个所谓的即时强制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讲到过，在公法上面呢，法规所赋予的一个这个抽象的这种负担呢，我们叫做所谓的责任，责任，一个抽象的责任。那经过这个抽象责任经过具体化之后呢，才会变成是一个具体的义务，变成一个具体的义务。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里就要特别去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先讲金钱好了，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金钱给付的执行呢，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呢，一定会有一个什么，一定会有一个法令，对不对？一个法律依据，法令，讲法令，依照这个法令呢，这个法令当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抽象的责任，抽象的责任。这个法令呢，在这个法令之后，当然做了一个处分嘛，做了一个处分。这处分呢，我们叫做具体的义务，具体的义务。这样子，那一个抽象的责任呢，到这个具体的义务交代过程当中，我们要讲一件事情是，一个东西呢，真正要能够执行，原则上来讲，都要具体化，都要具体化才能够执行，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在这边会讲说呢，一定要经过具体化的东西呢，那当然具体化最常见就是行政处分，当然有些情况底下是这个法院的裁定啊等等，有可能具体化义务，不过最常见的还是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具体化之后呢，才会有执行的问题，才会有执行的问题。打一个比方来讲，我们说云，那个天边很多云嘛，对不对？天边这个一堆云在那边，云呢在我们每个人头上，所以呢，我们可能每个人呢都会这个被这个云的影子啊，这样子就是好像它在我们头上这样，会对我们有一个抽象性的一个压迫感。但是问题是它不会真的打到你，对不对？你跟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问题它在你的头上。那这个东西就像法规的责任一样，这个抽象的责任你看得到，但是其实它对你来讲并不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影响。那什么时候对你产生直接的影响？当它变成雨滴滴下来的时候，你可能被滴到了，这才是一个具体的影响。那对这个具体影响才能够去执行，才能够去执行，因为才够具体，才能够具体的去当成是一个执行名义。所以呢，我们说依照法令是不能够直接什么样直接去执行的，不能够直接执行，一定要透过行政处分，所以不可能什么依照法令呢去执行，依照法令去执行。不过呢，这部分有个例外，但是不是在金钱给付义务的部分。这个例外呢，我们稍微对照一下，大家很快就能够理解。 刚刚我们讲到有关于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我们就把它做个对照好了。我们说行为，这边讲另外一个，行为不行为是执行，行为不行为的执行呢，同样的我们就模仿刚刚这个结构，有一个法令，有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呢，同样的，因为这个法令呢，我们做成了一个处分，处分呢，如同刚刚我们所讲，会告诫，告诫完了有一个方法的确定，我们简单的写了，方法的实施，方法实施，那原则上来讲是一样，一个抽象的这个法规范不能够直接去执行的，不能够直接进入到这个告诫的执行阶段，你必须要透过行政处分的具体化，具体化。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例子嘛，就是所谓的这个行政执行这个方法的简化的即时强制，在我们有情况急迫的情形呢，这个处分会省略掉，告诫省略掉，确定也会省略掉，都省略掉，都省略掉之后呢，看起来似乎就是依照法令直接来执行的一个可能，对不对？好，这个部分就是什么？就是即时强制，那刚刚我们请大家看的两个条文呢，其实分别规定这两种情形。一种我们说行政执行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是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那这个行为不行为的执行呢，是我们刚刚也看到是行政执行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二十七条规定。那在这样的一个对照底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二十七条里面，他讲到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那他的意思是说呢，依法令也可以直接强制执行。他这样讲就有一个例外，我们可以去看，对不对？的确啊，有一个情形是依法令呢就直接执行的一个情形，一个情形，这个是可以去理解，说是依法令的执行。但这并不是这个故意这样设计的，而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偶然发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讲呢，二十七条里面他讲到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做一些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这个依法令这三个字呢有意义，有意义。但是呢，我们在讲到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执行的时候，我们呢没有特别去讲到说，甚至我们就特别跟大家提醒过了一点，就是说金钱给付义务呢没有即时强制的问题，没有即时强制的问题，因为它这个没有相应行为不行为，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可恢复的损害等等，所以呢。这个处分呢，基本上不太可能省略掉，不太可能省略掉。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会不会有一个依法令呢直接执行的情形？就不会有，所以这边的这个依法令三个字呢，似乎是一个立法错误，似乎是一个立法错误。那这里呢，我们这个依法令三个字呢才会有意义，等于说我们合并起来来理解，就知道说原来是这个样子，或这个样子。所以呢，刚刚我们在看到这个有关于即时强制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考古题里面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讲义的102页的第九题我们刚刚跳过了它的第一小题第一小题，它第一小题就说呢，本案是否属于行政执行法上面所规定的依法令负有义务而得发动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一个事项，是不是依法令就可以执行的一个情形？那当然，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就是我们讲义呢右手边这个部分，是依法令呢就直接执行，就直接执行的情形，这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例外，这是我们讲依法令这三个字的时候，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因为依法令是真的是这个一开始呢都被学者批评的很惨，说这个依法令怎么会这样子写呢？那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情形，人家真的有个依法令的情形，但是呢，在金钱给付义务的部分，我们真的还不太找得到这个部分啊。好，那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讲义的第二页这个图呢来看就会更清楚。讲义第二页的图呢，这个 长方形的框框的第二个框框有没有？大家可以看到这执行命令的部分，那有一个行政处分嘛？另外呢，上面有一个法令，然后打了一个问号，有没有？好，打了一个问号，后面挂号一个即时强制，指就是黑板这个右手边这个情形哦，这个情形即时强制。那这个即时强制呢，当然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是一个执行方法简化的即时强制。哦，不是那个36条以下，哦，是执行方法简化。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嘛，就是简化执行方法之后，因为都简化掉了，所以外观上看起来就是一张法令直接来执行，哦，直接来执行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对照我们讲义的第二页，可能就更清楚了，哦。好，这是有关于什么的依法令是不是可以做执行名义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后面呢，还会有一个文字呢做一个说明，哦，那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会更清楚。好，那首先呢，第一个，那我们刚刚看到整个工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一个要件呢，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工法上的金钱给付的这个义务的一个执行名义。好，再来是这个我们看到讲的45页，好，这个义务人的工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呢是逾期而不履行，好，逾期不履行。那第三个是说啊，经过催告之后你还是不履行，哦，还是不履行，哦，那这个部分再经过第四个手续呢，是经由主管机关呢移送到行政执行处。因为我们知道呢，所有工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呢现在都是由行政执行处来执行，好，哦，来执行。好，那底下我这边看到一下注意上说呢，有关于行政契约为执行名义的情形，像执行要件及移送的程序，哦，这个部分是准用，哦，准用前述的这个行政处分为执行名义的执行要件及移送手续，哦，是一个小问题，而在实务上其实不常发生啊。好，那括号五这个部分呢是一个执行的手续，哦，执行手续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很多都是依照我们强制执行法的规定。那这里呢我们是主要规定在第14条，这个行政执行法第14到26条的规定，哦，这部分再慢慢去看就可以。我们刚刚讲义的47页，哦，这个跟我们的一般的行这个强制执行的其实非常的像。首先呢，查调财产，哦，查调财产，看你们到底有没有钱，哦，到底有没有钱。那这里呢，我们说通知义务人到场或自动缴纳的应缴的金额，包括他的财产状况或有必要的陈述。好，哦，那义务人的财产如果已经由行政机关查调完毕，那执行机关可以不必再行调查，哦，现在要调查其实很快，哦，如果你是这个行政机关，你就直接呢到国税局，啊，去查调这个人的财产跟所得，哦，那一份呢就是这个财产的部分250块，所得的部分250块，好像500块，那就是把你的身家都已经打听清楚了，哦，那除非说你床底下还有你的情妇那边呢还有藏一些钱，不然的话呢连身家大概都已经一目了然，哦，一目了然，想查调你的财产。为什么要先查调财产？因为我们要执行之前，因为执行是要成本的，哦，是要成本的。如果知道你都完全没有钱的话呢，那我可能就先不要去执行，或者是我先用别的方法去这个跟你要钱，哦，那再来是47页底下这边的查封拍卖以及变卖，哦，查封拍卖变卖。那查封拍卖变卖就跟强制执行法就很像，哦，就是查封让你不能够处分，拍卖，哦，把你变价，哦，变卖等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说查封、拍卖跟变卖，哦，这是都跟我们的强制执行法非常的像。哦，我们先到讲义的51页这边来看，哦，所以一样有参与分配的程序，哦，这个非常强制执行法参与分配。那当然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关于异议之诉，哦，异议之诉的部分，哦，都比较，这都是跟强制执行法非常的相近，哦，非常相近的。那这里呢比较有问题呢，会在我们的这个第48页这里所谓的行政法上的一个义务的问题，哦，这个部分我们因为他可能要花一点点这个时间呢来说明，所以呢我就会把它留在下次上课呢再一并的跟大家做讲解。我们先往后面看，哦，先往后面看，哦，好，那这是有关于金钱给付义务的这个执行的一个基本规定。那我们这边呢先直接看到讲义的55页，哦，关于具体管收，哦，就是说呢既然呢都跟强制执行都一样，啊，似乎呢好像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不对？哦，因为都一样查封变卖，然后这个查封拍卖变卖参与分配，哦，等等，好像呢都没有什么它的特色。那特色会在哪里？在我们的第55页以下这边的这个具体管收的部分，哦，具体管收的部分。不过这边跟大家先说声抱歉了，哦，因为这个因为条文都已经有修改，哦，不过这部分你不知道是什么贴到了那个旧版条文，那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印出来了，哦，就没办法就来不及改，因为我们在这个第17条的规定呢，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些新增的，哦，到时候就请大家呢再把这个条这个项次呢再做个调整就可以，哦，再稍微对一下就立刻就会知道，哦，就是往后面推一个项次，哦，推一个项次就可以。那 这边呢，我们可以先就这个，我们就先就这个讲义上来看，到时候要改的话，大家再自己去参照来改，应该就可以，这个问题不大。我们讲具体管收，那具体管收呢，事实上就是当你积欠这个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时候，那行政机关呢，除了依照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查封、查掉财产，然后查封这个拍卖、变卖、参与分配这些情形，把你的财产呢这个拿来强制执行之外，另外呢，他为了要迫使你把钱吐出来，他有一个手段非常厉害，叫做具体管收。哦，这具体管收这个武器呢，大概是终极武器哦，大概很少人不怕哦，很少人不怕的。那具体管收啊，其实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呢，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掳人勒赎啦，哦，就是合法的掳人勒赎，就把人家抓过来呢，让你把这个钱吐出来。那这个部分哦，说到底有没有它的合宪性？后来就被挑战，就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违宪之余啦？哦，你为了要这个国家为了要收债，然后把人家关起来，好，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那时候呢，就出现了一号解释，叫做“释字第588号解释”。那588号解释基本上是没有否定什么，并没有否定说具体管收的合宪性，只是呢，他说呢，我们旧的行政执行法第17条的规定里面呢，有一些条款的规定，哦，似乎并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比例原则啦，好，所以呢，就把这个条款有一些可能本来可以做具体管收的部分呢，把它宣告是违宪的，哦，不过呢，根本上来讲，这个具体管收的制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违宪的可能性，哦，这是依照588号解释的一个见解。那具体管收的部分呢，我们先看到这个55页到56页哦，这边的一个整理哦。大概来讲呢，具体管收是一个简称啦，哦，其实呢它分成几个层次。首先第一个呢是限制住居，哦，限制住居就是说呢，你当你欠钱，我先呢把你限制住，哦，限制住居。那限制住居其实它这个举重明轻哦，就是说你可以限制住居，当然就可以什么，就可以限制出境哦，就可以限制出境。所以这个限制住居呢，它其实它除了限制住居之外，它也包含所谓的限制出境哦，限制出境。所以包含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可以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呢？包含像这个你有履行义务的可能而不履行啊，或行有逃匿之余，或有因公执行的财产有隐匿或处分的形式，或就这个调查执行的标的物的时候，对于执行人员呢就不理人家，就拒绝陈述，或者是呢经命其呢报告财产状况不为报告或为虚伪的报告，或者经过合法通知呢无正当理由而不到场，这些情形呢我们都可以把你限制住居哦，限制住居。那之后我已经跟大家提过，这个限制住居里面所衍生到的这个限制出境呢，除了我们依照行政执行法第17条的规定可以把人家限制出境之外，另外呢我们依照这个税捐稽征法的规定，我们也有限制出境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只是税捐稽征法它的限制出境呢，跟我们第17条这边的限制住居它要件不太一样。依照我们税捐稽征法的限制出境呢，它是你欠税达到一定的金额，哦，比方说你个人欠税达到100万以上，那这时候呢，你就给它就会给你一个限制这个出境的处分，哦，限制出境的处分。但如果说是依照我们第17条的规定呢来做限制出境的话，你可能就要比方说你有隐匿财产啊，或者是有逃匿之余啊，这些情形呢才会限制，所以等于说两个的事由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考试的时候，如果呢你看到有一个人呢受到一个限制出境的处分，你要先搞清楚他是被哪一种限制出境，是被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17条的规定限制出境，还是被依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税捐稽征法啊，哦，第23条的规定的限制出境啊，哦，这个部分我们在讲义的第3回里面啊，哦，大概讲到多阶段行政处分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强调过这一点啊，哦，所以我想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才对啊，哦，这是限制出境的几个情形。那再来56页这里呢是拘提啊，哦，拘提哪些情况底下就可以把人家抓起来啊，哦，把人家抓起来啊。哦，这部分呢是规定在现在应该是第17条第3项哦，第3项哦，那个哈这个项次呢跳了一项。他说呢，义务人呢经行政执行处依前条规定，命其提供相当担保，限期履行，好，哦，那借其不履行，亦未提供相当担保，哦，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强制其到场之必要者，那行政执行处呢得申请法院呢来裁定拘提之啊。那具体情形呢本来很多款，哦，不过呢现在目前只剩下2款。第一个呢是行有逃匿之余，第二个呢是经过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呢而不到场，哦，这个情形，哦，这两个就是说你第一个是你要逃走了，或者是你 通知你不来，我可以把你抓来，哦，可以把你抓来，这应该是很好记的，哦。那 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对于具体的一个申请，应该在5天之内裁定。那情况急迫呢，应该及时裁定。这边是第四项的规定。那底下呢，这个医务人员具体到场，行政执行官呢就要就很威风了，就开始问他，哎，有没有错误啊？而且你具体到的人呢，可能很多都是大老板啊，或者是一些大明星啊这样子的哈。那就想你在之前很多人被抓进去过嘛。那有一个人呢，差点被抓进去，因为他带他的年轻太太呢去逛街嘛，去买名牌，结果呢就被人家拍到，拍到之后呢。本来说都没有钱，结果呢，把他这个抓过来之后呢，突然的钱就吐出来了，哦，这个很奇怪。所以每次看到这个人的女儿呢在那边广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吐，哦，我就想真的非常想吐。我本来就要买那个牌子的电冰箱，我，哦，本来要买，后来呢看到他做广告之后呢，我就直接转向，然后直接买别牌，我也不要买那一牌。其实那时候已经看好了，我就直接退掉，哦，就看到就让我心也不舒服了，哈，哦，不舒服了，哈，哦。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是。像我去某某广场的时候呢，我就会尽量避开那个大门口有就是有他照片的地方，这样子。我个人非常不喜欢他，那更不喜欢他老爸。我就是觉得，嗯，奇怪，你把要把你抓起来，你就钱就吐出来，然后吐得很开心，哦。那到现在还没有被，也没有被具体管收啦，因为钱都乖乖的缴嘛，哦，乖乖的缴。那对于那些小股东怎么办？哦，小股东。那我记得那时候在刚刚发他的公司发生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讲说，哎，我都不知道，我都充分授权给底下的人做，哦，然后呢，我的董事长，我什么也不晓得，被掏空了几十亿呢，我都不知道，哦，我都不知道，这真的是，这是不要脸到极点，然后这种人啊，这种人真的还敢这个去啊，这个把妹啊什么的，如果是女生的话，看到这种人就应该就直接离他而去了啦，我说还要图什么呢？这种。不是男人的感觉啊，然后男人不应该这个样子，哦，所以每次看到这个条文的规定，我都很希望说哪一天他真被具体起来，哦，那这才大快人心哦，把他关一关，让他吃吃菜里面这些饭菜，我看多好吃，然后呢出来之后还跟他收这个钱，我们知道具体管收你在里面的这个食宿费用。因为吃的东西呢，不是国家帮你出钱，你不要觉得说反正我去那边吃免费的饭，那你自己要出钱的，哦，自己要出钱的，那。这是我非常的期待的一件事情哦。那这边呢，我们看到说，如果就是你把你抓过来之后，你据实的报告你的财产状况，会有必要的调查哦，可以这么做的。那再来是管收哦，管收就把人家关起来哦，把你关起来，把你这个压在这个一个环境比较差的地方这样子。那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17条，那是第六项哦，第六项说，行政执行官讯问义务人之后，认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而有管收必要者呢？哦，那行政执行处呢，应自具体时起的24小时之内，申请法院呢来裁定管收，哦，来裁定管收。所以这时候，因为它牵涉到宪法第8条关于人身自由的保障，所以呢，这部分呢还是需要什么？需要由法院来裁定。那哪些情况底下可以管收呢？哦，大概有这底下这几款，一个是。履行义务的可能不履行啊，然后呢，已经有逃逸之余啦，啊，或者是第57页这边哦，就因公强制执行的这个财产呢有隐匿或处分的情势，啊，或者是呢已经发现义务人的财产呢不足以清偿其所负的这个义务，在审酌义务人的整体收入、财产状况及工作能力，任由履行义务之可能而别无其他执行的方法，而拒绝报告其财产状况为虚伪的一个报告哦，那通常。这个最常用的这个部分就是第3款和第4款，哦，那第3款这边所谓的隐匿或处分这个财产，就是说呢，比方说这个人说他都没有钱，哦，都没有钱，但是我发现说呢，他的情妇好像受他很大一笔馈赠，哦，有一栋房子，就是你只要交了一个女朋友，就送他一栋房子，这样，我用交女朋友作为脱产的手段，哦，这个就是那位先生嘛，不是很喜欢嘛，很多红本知己嘛，对不对？红本知己很奇怪，都住豪宅，哦，真的是，我们都会去当一下算，哦，那这个。就是隐匿财产哦，在认定上，如果你的这个，比方说你明明没有钱，你还把你东西送给人家，就是隐匿财产哦，这是在实务上面比较常用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是就是管收的情形哦，管收的情形。那不管是具体或管收呢，哦，都应该要向这个地方法院哦，地方法院来做这部分其他的一些细节性的规定呢，我就请大家呢自行参照哦，自行参照。那考试的时候大概不至于说哦，那除非选择题啦哈，不至于说直接考你说这个具体管收的要件等等哦。那大家只要把条文大概看过啊，大概知道一下它的一些相关的程序，那应该能在 考试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那十七条的规定呢是相当重要，哦，是相当重要。虽然说它不会在申论题的时候呢，哦，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争点来考你，哦，但是呢，它选择题的部分呢，它有它的角色在，哦，有它的角色在。尤其是像那种长江黄河，哦，一起游过哪些省份的题目，就跟你讲说，哎，哪些是管收居体的共同的一个这个事项，哦，哪些是新住居和这个。管制的共同事项，如果出这种很没有水准的问题的时候呢，哦，那就那你这时候你就要稍微记一下，哦，稍微记一下。好，那这是这个关于具体管收，哦，它的一些基本的规定。那包含像我们讲义的58页，哦，包括二的这个部分有具体管收的对象，哦，对象。那有些你看一下这个关于义务人具体管收及应付义务的规定呢，有以下列各款之人的亦适用之啊。他说，义务人为未成年人或禁止产人及法定代理人，哦，这个也可能会被连累。那商号的经理人或清算人，合伙的一个执行业务的合伙人，哦，所以商号的经理人和清算人，这里要特别注意。那像以下这个。公司呢，第四款是公司或其他法人的这个负责人，哦，所以你作为一个负责人，你不要以为说呢，哦，这个公司欠钱跟你没有关系哦，你公司欠钱，你可能就第一个，我们作为公司负责人呢，你可能就立刻就已经被国税局啊，依照我们的税源稽征法的规定去要求我们的这个移民署把你迁出境，哦，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呢，可能进一步就是你会被具体管收，哦，就有这些可能性。哦，所以负责人呢不要随便当，哦，那所以在我记得呢，有些人他为了要冲那个胜诉率，哦，那胜诉率就是说不要每个法院查你的名字呢都是败诉这样子，那冲这个胜诉率呢，他很喜欢打一种诉讼，叫做确认董事关系不存在的诉讼。是什么情形呢？就是一公司呢可能已经开始欠税，那欠税的时候可能里面比方说有七个董事，好，哦，七个董事，那比方说你是其中一个董事的律师，你就跟他说，哎，你赶快去发一个存证信函，哦，给那公司说呢，我不再当董事了，哦，给你解除终止这个委任关系。然后你终止这个存证信函发出去之后呢，立刻提起一个诉讼，叫做确认董事关系不存在，哦，就是说呢，那这通常确认这种董事关系不存在都不会有人来当你的对照，因为公司呢都要倒了嘛，没有人要理这个公司，所以呢大概都没有人要来应诉，所以大家就依照辩论判决，大概开庭2次之后呢，那法官就问你说，阿律师啊，这个被告没有来，那你有什么意见？就其实依照辩论判决，哦，然后就赢了，哦，就赢了，就一句话而已。所以呢，大概那时候我就有打一个案子呢，很好玩，那是在土城那个板桥地院打这个案子，我跟另外一个律师一起去。其实不应该两个人去啊，是要鬼混才两个人去啊，两个人去。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在赌说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几秒钟的话。结果那一题哦，就创纪录3秒钟，就要辩论判决哦，到3秒钟就结束，哦，结束就是我们讲话3秒钟，那法官有一些一样画葫芦的事情，所以呢，大概你看哦，就是两个加起来呢，就车程不算的话呢，真正开庭时间可能不到5分钟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这个拿到一个胜诉判决了。哦，非常的划算，哦，非常划算。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时候就很像是跳船，哦，就是看你是谁是最后一个跳到船就比较倒霉一点。哦，所以当如果你是家族企业的这个，比方随便大家去挂名做董事啊，挂名做什么人啊，哦，等等，那你呢当这个企业发生问题的时候，你立刻赶快发存证信函，哦，然后赶快提这个确认董事关系不存在的诉讼，然后找我也可以，不找我也可以，自己打就可以了，哦，那就可以脱免。那，哦，为什么脱免这个责任？嗯，你说，哎，法人跟我的人格是不一样的啊。问题是说，如果呢，你还是作为负责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先出境，可能会被具体管收，哦，这点是这个里面规定的这个厉害的地方，哦，好，那以下有一个小小的争点，我们在实务上讨论过，哦，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他说呢，担保人如果故意这个重放义务人逃亡者，哦，等于说这个有违反共法上侵权给付义务的人呢，如果有担保人，哦，这个担保人当然是法定的担保人。那如果呢这个部分他逃亡了，那执行机关可不可以申请法院呢把这个担保人抓起来，哦，然后把他关起来？我们说条文既然没有明文规定，我们看到24条的规定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哦，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授权，哦，所以呢，哦，应该是立法者有意省略采取的是否定说，哦，这个见解是确属立论，哦，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问题。那在管收的期限呢，我们说是不能够逾3个月，哦，不能够逾3个月。那如果说有新的原因发生或停止管收原因消灭的时候呢，行政执行处还是可以申请该管法院呢裁定暂行管收，但是以1次为限，哦，所以3+3呢可能就6个月，哦，6个月。那59页，哦，这里是管收的这个终止，哦，管收的终止，哦，管收的终止呢就包含像义务人呢如果把钱吐出来了，哦，等等，哦，或者是处分已经 有变更哦，啊，周期间届满，或者是呢，业务人呢已经提供了一个确实的担保的情形呢，管收呢会终止哦，管收会终止。那一些管收的限制呢，哈，哦，看看就可以哈，哦，包含了像如果你因为管收的话呢，一家的生计啊就难以维持，就完全难以维持之余哦，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有某一位哦男性的艺人呢被管收的时候泪眼汪汪的，有没有哦？那就是好像就主张这一条，所以这一款说呢，这个因为管收呢。他一家的生计啊，有难以维持之余啊，好像就是在讲这一个部分，哦，讲这个部分。那那个人的律师呢，好像就是那个常常上电视那个律师嘛，哦，是那个主，不知道是主持人还是律师的那一位，哦，我也搞不清楚他是谁。然后呢，自己的法顾哦，当自己法顾公司的这个艺人呢出了事情哦，他说我都不知道，哦，我都不知道，哦，这个声明是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真是不愧是律师啊，哦，真的是把律师当了眼睛之，那我基本上我是觉得很夸张啊，哦，因为如果你是这个。一个公司的法律顾问的话，哦，那这公司如果出了这个事情，像比方说这个把人家计程车司机打了，哦，打人重伤住院，那这时候你应该要很有 sense， 你应该知道说这个部分起码你要看过这个稿吧，哦，起码你要去派一个小律师去那个公司关心一下是什么状况吧，哦，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而且又不是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一个艺人，那你怎么会这么的轻忽和不重视？然后呢，这个还让他们呢请了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这丢不丢人啊？这很丢脸哎！如果自己法顾客户呢出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没有跟我讲太多，然后我也不关心，就后来发现他们请了另外一个律师，我就切腹自杀了，我就退出律师界。所以他后来讲说，我都不知道哦，我都不知道，我是无辜的哦。听了之后我有点想吐了，所以他代言的某一款叫做什么什么人参的没有？我本来很喜欢喝，后来呢现在都改喝海棠鲜精哦，就不喝那个东西哦。所以这个很不喜欢哦，我不喜欢这个。大家以后当律师呢，不要这种态度哦，不要这种态度，该担就要担起来哦，那大家才会佩服你。好，哦，像那个后来。这个那个我们另外那个事务所的律师不是说，哎呀，我们赶快解除委任，这个也是很孬啦，对不对？你要帮就帮到底哦。那我这样说啊，我人力不够，解除委任哦，这个大家想一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然你就是讲更义正言辞，这种人我不帮解除委任哦，那我佩服你。他们讲到这畏畏缩缩说，哎呀，我们人力不够啦，所以我们就解除委任哦，这个我也是很看不起啊，我不觉得，我觉得说。做一个男生哦，一个男人或者做一个律师呢，你要有那个律师的仪态和你本身你要有那个样子哦，那个格啦哦，那个格那很重要。我还记得我非常喜欢历史，有一段历史我一直都放在心上哦。大家知道南朝有宋齐梁陈哦，那陈朝那个陈叔宝是一个脓包嘛哦，末代皇帝哦，反正就是这个最后的随军攻进建康城的时候呢，反正他就是攻进皇宫，他就带着他最喜欢的妃子躲到井里面去嘛。那这是就是很不堪，然后最后被人家拉出来哦，满身泥泞这样子很不堪。但他的儿子呢叫陈升哦，太子叫陈升，就坐在端坐东宫之上，我就在那边坐着，反正他知道逃也逃不掉。然后就随军冲进来之后，你就会端坐哦，他就跟随军讲说呢，连日征战，诸位辛苦哦。然后每个随军呢都跟他下跪哦，就是说啊，这个的确哦，的确是一个就是一个有太子的样子。哦，这是我觉得你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哦，就是说你就算你这个国家要灭亡也好，你的事务所要倒闭了也好，或者是呢这个以后呢律师要被惩戒，就坦然接受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才人家才会佩服你哈，才会敬佩你。你在那边躲躲闪闪的，我从此就看不起这个人哦。他代言的东西我都不去用，哦，是这样子哦。我也这个其实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的哦，很多律师同道都这样的感觉，都怎么会这个样子哦，就觉得。就是格调很糟糕了哦，就是我不想学他们就对了，好吧？那这个我们说管收的限制哦，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有，比方说有怀孕呐，啊，哦，或者是罹患疾病等等。那底下第六个到第八个哦，这个部分我们就只看哦，其中的第七哦，这个担保人的责任哦，说担保人就是有这个帮这个义务人做担保哦，这个担保书呢就要载明说呢，这个义务人逃亡或不履行义务时呢，他就又要由他呢来。履行清偿责任，哦，这个担保，哦，这个反正保人呢就是呆人嘛，哦，所以你看你要不要去帮人家保，哦，这个当保人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很多男女朋友因为这样分手，我知道，像我有个学弟呢，他是律师，他女朋友不是法律界的，然后那时候他女朋友要租一个房子。就租一个比较价钱比较高的房子，那上面就要一个担保人哦。担保人的责任就是说，万一他不付房租的话，就要帮他付房租这样子。 就我那个学弟呢就说了一个很烂的理由，他说、啊、我的祖训说呢我不能当担保人、哦、所以呢就不保。我说你干嘛这样呢，我说两万块一个月两万块的房租，你跟他签了一年的约嘛，也不过24万，你就当下男朋友你就这个肩膀硬一点嘛。我说这样做怎么会连这个都不会，他保哎看那女生也是乖乖的女生，也不会跟你已经交往很久了，已经好几年了，也不是那种刚刚认识那种也不知道人家来路的那种，不是啊，那你怎么会这么孬呢？然后他就说啊没有，祖训就是这样子啊，我就祖训好吧，那我说好吧，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就之后两个就分了，就分了，就这样子，然后就也觉得有点太值得了。好吧，60页底下这个是司法院大法官的588号解释，是有关于具体管收的这个部分呢，那到底是不是合宪，到底是不是合宪，我把这个看完了就今天就可以先暂时告一个段落。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这个588解释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我记得从94年到现在所以应该已经经过了6、7年了。那它的状况性当然就不会像之前这么的高，不过588解释呢是有涟漪效应的，它等于说呢是影响到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层次，像最近这个强制执行法的修法呢就是因为588解释的影响，这部分可能大家当然强制不是我上的，不过这部分可能大家应该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588解释里面呢他对于管收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东西他认为是合宪的。比方说呢，像他第一个讲说呢，管收制度呢，他认为说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其实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先合宪续名是可以做的。那第二个部分来说，行政执行法第17条的第二项这个部分呢，还有你就是目前留下来这几款的规定，它的管收事由呢都是合宪都是合宪的。不过哪些东西是违宪的呢，可以看一下讲义的61页括号3的部分，还有行政执行法呢第27条第二项这个部分有关于像我们直接看到这个以前的第456(3)包含了像与调查执行标的物的时候呢，与对这个执行人员呢做拒绝陈述，或者是经命请呢报告在等状况，不委报告或委虚伪的报告，或经过合法方式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这个部分是逾越比例原则这个部分看一看就可以，不需要去强记不需要去强记。那另外呢，像括号4的部分，他说在管收的申请之后呢，法院在5天之内才给予审问的这个部分呢，似乎也有逾越有违反这个我们宪法第8条的规定，认为是违宪的，这的确是很有问题那再来是这个行政执行处呢合并做具体且管收的申请，那法院还合并来做裁定因为过去是这样，就具体管收的申请是同一起来做一起来做，但其实具体管收是两件事情你把人家抓起来还把人家关起来是等于说是有不同的目的的，那你来并做裁定呢的确是不太妥当所以这部分呢这个大法官也说的是违宪这是违宪的。那具体的部分呢当然目前来讲留下来条文都是合宪的，不过哪些是违宪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63页最上面这里第一个呢是如果是行有履行义务的可能而不履行或者是有隐匿或处分财产的情势或者是拒绝陈述或拒绝或这个不为报告或虚伪的报告等等这些情形呢就会有就是等于说就把人家所谓的你看大家可以看嘛里面具体如果这些情形这样把人家抓起来的话呢也是违宪是违宪的。那最后呢是说有行政执行处的人员呢来执行具体管收的规定呢是合宪，为什么这时候会有争议，因为呢过去是由这个到现在也是一样，都是由行政执行处的人员呢来执行这个把人家抓起来和关起来的任务。那这时候呢，就有人去挑战说，这个到底你这些人员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宪法第八条第一项所称的司法或警察机关？算不算警察机关那司法机关呢，一定算不上。但算不算这边所讲的警察机关，那大法官说呢，对于警察我们采取广义的理解并不是只有狭义的警察，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是合宪的。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在讲义的第一回就有讲到过嘛，我们说警察国家警察这两个字呢本来呢一开始的意义就不是只有在维持治安的警察，它包含公安的，包含所谓的这个公卫的甚至包含一些福利的这部分呢甚至都算是警察的范畴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影子，我们认为说在大法官的这个解释里面呢他就融入这样的观念，认为说呢即使有行政执行处的人员来执行 它的这样的规定呢，仍然是合宪的，好，仍然是合宪的，好。那其他的部分，我刚才讲的64页，好，就是说呢，是很多都是准用这个强制执行法的规定，好。那关于今天几乎优质执行呢，我们就先大概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上课呢，会再就有关于行政法上义务计收的问题呢来做说明。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